Nothing's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The divine intervention. 那这两句我们来听一下。 Before the cool done run out,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 So nothing's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他唱的快吧？这唱的还挺清楚。 The divine intervention. 对，所以他的处理原唱就是不一样嘛，人家处理的要更好。对，这一点而言，就是他对音乐的理解。就是同样都是一首歌，不同人驾驭的感觉不一样。 对，人家理解不一样，毕竟这歌是自己写的。 没错 啊， 所以呢，我们在网上能搜到各种翻唱版本，女生、男生的都有。其中呢，有一个这个一个外国女生自弹自唱也唱得不错，但是大家能感觉到啊，每个人唱这歌，其实唱这首歌还很难跑出 Jason Mraz 的影子里，因为他实在把它定义的打这标签打得挺狠的。这首歌要是改编是不好改的。但是我们学的别的歌，每人唱出来感觉似乎都不一样。但是这个呢，好像大家都特别欣赏他那个范儿，跑不出他这圈儿。只能说是尽力模仿啊。当然，谁能突破呢？肯定是高手。反正李老师、David 老师是突破不了了。 哎，可是我们听到刚才这两句，是不是又跟开头那旋律是一样的呀？ 对，是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下一句不出所料，就应该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对吧 ？To win some, learn some。对， 哎，他就是这三句反复说，是不是三句啊？前面 ，Well you done done me， but I felt it。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It's again my turn， 又到了我这一轮了哈，又该轮到我了。 对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英文中有个短语叫 win some lose some， 有得必有失。 对， 这里的 win some learn some 就是要么呢就赢得一点爱情嘛，要么就学到点教训吧。 就一样道理，其实 一样的道理哈， 但是没有绝对的失嘛。 好，来。 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再来 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这 reckon 是不是得重读一下哈 对是的我们呢看这句话的关键词呢是 reckon 啊 turn 肯定是关键词 win 关键词 learn 关键词啊那么我们看这句话的失去爆破和节奏的控制呢 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哎，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地方，貌似啊。我们看一下连起来，我们唱的时候应该怎么控制它。Before the cool down right now, be giving it my best. Nothing gonna stop me. Divine intervention.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哎，大概是这样子。 好 ，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I reckon it's again. It's again.It's again my turn. 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哦，它有一个 I reckon it's I reckon it's 哎 I reckon it's again. 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对 ，it's again my turn、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对，我觉得 to win some or to learn some， 哎，这个表达虽然很简单，但其实我觉得又实用，然后又我觉得又接地气。 又得啊，接地气、 啊。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也没说 lose some， 他不 lose 的，要么就是赢了，要么就是你学到了什么，没有输。 I gonna teach you a lesson， 这个比较好哈。比如说 ，I gonna make you lose something 啊，你要丢点这东西不行。其实我觉得同样一句话，不同表达方式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对， 非常好。 这句话的调点呢，就跟刚才那个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是一样的。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win some or learn some。 对，但这句话呢，为了下一句我们的 chorus 出现，所以它需要怎么样呢？把音拉上去。以保证后面不是很唐突、 哎、 所以这句话还是有一个过渡作用 过渡的然后大家听他的副歌部分呢就是大家觉得这首歌再难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学会这副歌部分 是 就两句 哎，很火就这两句 就这两句很火所以每个同学啊学会这两句来吧我们来听听啊 But I won't hesitate No 这是最经典的两句，也是大家必学的两句。我们来看第一句话 ，But I won't hesitate, hesitate, 犹豫。我不会再犹豫了 ，No more, no more,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再犹豫了。It cannot wait, 啊，这事儿呢已经等不及了。I'm yours, 啊，结论就出来了。I'm yours, 就这两句怎么写的那么好呢？而且注意在第一句当中，他那个 hesitate, 大家注意到是怎么唱的了吗？再听一下。 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一个音一个调。 哎，是的，抓的还特别的，我觉得这个表达的非常特别的到位啊，而且这个我们说其实每个单词都赋予这个含义，唱的时候很好这种感觉。那么我们说这个不犹豫啊，说你不犹豫唱起来的时候，其实这是怎么样呢？你要把自己的焦虑啊也要表达出来啊，不能等了，实在是不能等了啊。然后呢最后来一句，还是让人服了吗？ I'm yours, 啊，结果还是这个样子。我们看这首歌实际在唱的时候，副歌部分呢要把前面带起来走，要抓一个整体啊，来我们一起走一下，然后在我们唱的过程中去把里面的问题解决掉。 嗯， 好吧，那从哪开始呢？ 就这句也行。 But I won't, 我想还是从前面一点，要找一个整体的感觉，这个位置啊。 好， Before the cool and right,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 Nothing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他其实上去就下不来了，上去下不来的话，我们就得把整体都要控制住。那么大家唱的时候一定从 learn some 那块开始唱起来，那儿起来了你后面不唐突啊，整体感觉就很舒服。 就说他要 learn some but I, 对、 learn some but I won't hesitate, 就出来了， 一音一个字，是 对 but I won't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He cannot wait. I'm yours. 是不是第一句话就是吧 ？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这是第一句话哈。 对。 It cannot wait, 降下来。It cannot wait, 又升上去。I'm yours. 对，大家唱的时候一定要这时候充分调动你的鼻腔，前后鼻腔全用上啊，然后把那种，因为到这个位置真太重要了。下面大家在唱的时候呢，可以这段我们注意一下啊。But I 有连读 ，won't 替失去爆破 ，hesitate，but I。Won't hesitate, 对吧？失去爆破。 哎，他读的是 hesitate。 对，需要分开的啊。 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单词被读成 hesitate。 对呀、为了节奏嘛。He cannot wait, I'm yours。那么注意 ，He cannot wait。注意 ，it 失去爆破 ，cannot。T 失去爆破 ，wait 失去爆破 ，I'm yours 的关键词是出 I'm yours， 哎，要从 I 开始啊，不是后面。 对， 这歌要这个部分唱饱满的话，确实要把每一个字呢都发挥出来才可以。 对，说为什么英文中这么多的这个特音都被省掉了？你看大家唱歌的时候也这样了，没听到过一个人唱说 It cannot wait， 哪没有这么唱的，对吧？都是 It cannot wait， 就这样子。 对，另外呢 ，Jason Mraz 唱歌的时候也非常放得开，他是一个很喜欢就是 improvise， 哎，现场即兴发挥、 哎，所以他唱歌的话呢，他每次唱都不一样，其实你感觉都有差距。 嗯，是啊。 其实我们今天听的是音棚版里面录出来的， 对， 对，他版本很多，哎，大家可以这个，唱这首歌要放开。 咱每一位同学啊，今儿给大家的要求就这两句话必须得会啊，必须得会。来吧，我们再走一遍哈。 好，我们这样 Before the cool I ran,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 Nothing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就这句话哈。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这个是大家必须掌握的今天。 跟你讲，最后这一段不光是你唱歌，你还可以用它来表达你的 心声。 哎，对，你跟那个女生在一起约会到最后一阶段，你可以直接招呼了啊， 直接招呼是最后这两句。 但是你内心想着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知道吗？你内心想的这事儿不一定有把握，有可能是 learn a lesson， 对方 teach you a lesson， 但是你还不能说出来，你内心先唱到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的。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这回真的轮到我了。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然后开始准备。But I won't hesitate， 面对女生就唱这句就可以。 对， 我不能等了，我实在是我不能犹豫了啊。然后 No more， he cannot wait， 然后不能等了，要最后告诉 I'm yours， 对方一听 OK 了，就这么着了。 超级想听到下次男生们的这个表演， 一定很有。 这句话唱出来的时候是那种胆战心惊的哈，如履薄冰的，非常忐忑哈。对，一字一句的。 对方会说什么呢？ hesitate， 这句话的唱出来的气质本身就是很 hesitate。 千万别抖，唱的时候，有的人这个就是。你这真的要是唱好多遍，你才能把那种感觉找到。 对， 如果你要是真的在面前显得特别，我来问，然后唱自己又不自信的，还不如不唱。 好，就这两句话是大家布置给大家的作业啊，就这两句。好，我们来把今天学到的这九句话呢，一起来串联一遍。 I tried to beat you, but you're so hot that I melted.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Before the cool done run out,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est. And nothing's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It cannot wait. I'm yours. 好，就是今天课堂学唱和教唱的部分。来吧，同学们，大家觉得怎么样啊？其实呢，像老师一样，多听几遍啊，多听个十几二十遍的，这音呢就自然在脑海里了。啊，停顿和节奏啊，今天你已经学习了。怎么连读呢？你已经学习了。接下来就可以自己去对号入座了啊，发挥发挥。 对，慢点来开始，不用特别的着急。 哎，你所有的学歌呢，你都得自己听好多遍以后，啊，然后再对号入座嘛，把词放进去。 那么我们说都是一首歌，每个人唱完感觉不一样，基本上都源于情感把握不同。如果你能把他那种谈恋爱时候的那种情感啊，把它展示出来的话，这首歌才有意义，就是一种小清新、小快乐，啊，然后。这感觉很好。 那咱们那当爹的，我们的 David 老师来一遍您自己的啊，您自己的小清新、小甜蜜、 小清新是吧？ 哎， 好，行，那我 唱给孩子，我是你的， 好 不好？人家说这首歌 Jason Mraz 唱给大自然的，说是，这也很好啊，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就是一个非常热爱大自然、很阳光的一 个男孩，特别有爱心的一个人，对，走一遍， 好， 把这首歌啊送给我儿子 John，OK。Okay?好。 Well, you done tell me you bet I felt it. Tried to beat you, but so hot that I melted.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Before the cool down run,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 Nothing gonna stop me, divine intervention. 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He cannot wait. I'm yours. Yes. 所以说呀，也就三句调调，完了加上两句副歌。 嗯，是的。 好，就这首歌曲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嗯，大家好好练这首歌，其实它对英语的促进相当大啊！把这首歌练好了，你那个英文也会有长进。 嗯，这是 Jess Mraz 的第三张专辑啊，他前两张专辑呢都非常不错，后来他一想说，嗯，我得歇段时间，然后再做第三张专辑。哎呀，就这一歇，在家种种花、种种草啊，哈，喂喂猫啊，哎，一下就写出来一首 I'm Yours， 完了，一下就登顶这排行榜了，就相当的不错。啊，很清新的这个民谣的小调调哈、啊，也适合大家呀、啊。这个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夏天到来的时候， 对 啊，唱一唱，清凉清凉，凉爽凉爽、啊。 而且能在 Billboard 待那么久，也确实不易啊。更关键的是，它这是全球流行的一首歌曲。你会这首歌，走到哪一个地方，你拿出来唱啊，你都会得到当地的听众朋友们的这种啊捧场啊，是没有问题的。 咱就两句，对不对？ 嗯。 But I won't hesitate. 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David 老师的精彩讲解。 Thank you. 下次见，拜拜。 See you next time. 回入云端， 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